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坦克兵比赛2017进行了指导。比赛有从各大联合部队中选拔的坦克成员参加。比赛是用抽签结果所定出的各大联合部队顺序而出发的坦克克服设置在 3.6 公里跑道上的八处界限的障碍物，一边对移动靶和固定靶进行射击后，会总驾驶分数和射击分数来决定名次的方法进行的。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监视所听取有关比赛进行计划的报告后，下达命令比赛开始。他望着所有坦克一口气克服各种障碍物等快速开进，说坦克的性能很不错，坦克飞跃式的越过陡峭的山坡，以最大的速度奔驰，真的很壮观，坦克果真是我国人民军的象征和铁拳。比赛是以境外首尔流经首第105坦克师、第966大联合部队、第567大联合部队、第313大联合部队、第233大联合部队、第604大联合部队、第593大联合部队、第287大联合部队、第337大联合部队、第324大联合部队、第526大联合部队、第549大联合部队、第264大联合部队、第757大联合部队和第671大联合部队的名次结束的。金正恩同志说，今天的比赛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坦克兵已经壮大成一个个真正的战士，能够开着无敌的铁马，驰骋在南半部解放作战地区，独立自主地圆满完成任何战斗任务。他做了在完善坦克部队各部队的作战准备方面的指教，他召见那些参赛的坦克兵，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高度评价说，获得今天比赛冠军的部队在新年度战斗政治训练第一期训练中是全军的榜样，他表示期待和坚信，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坦克兵就会以破竹之势开赴战场，用铁脚摧毁敌阵，并同他们合影留念。